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哲学对谈嘅节目，我系张灿辉。上个礼拜咧，我请咗我嘅好朋友、老朋友啊，关智云教授咧，同我哋讨论一个咧系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关于咩叫理性嘅问题。上一次咧，我哋探讨过咧理性一个广义嘅问题啦，广义嘅意义点解啦，同埋咧系理性同情感嘅关系。咁咧就我哋今次咧再从阿关智云咧就系倾倾，即系理性呢个问题里边点发展出去啦，有冇生理基础等等嘅问题啦。好，欢迎你啊，智云兄。 好多谢你。 啊！我上次咧同你即係講好多問題啦，但係我知道理性情感嘅衝突啊等等咧，似乎到咗一個階段咧，就講理性提出一個好重要嘅，成為一個好重要嘅潮流，一個思想嘅一個大嘅方向。所以就聽我知道就叫所謂理性主義啦，加上就一個所謂叫啟蒙運動。啟蒙運動裏面講咧，似乎就係一個所謂好強調理性嘅呢個咁嘅運動。呢、這個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到點解到呢個時候係覺得咁重視理性？啲理性嗰個內容乜嘢咧？ 啟蒙運動有好多好重要嘅理念嘅、包括進步啊等等咧、但係咧就理性係其中嘅最重要嘅環節嚟。但問題啟蒙運動咧就發展冇幾耐啊，就幾乎好快咧就有一個同步亦步亦趨嘅嗰個運動咧，就係產生出嚟啦，就係所謂嘅 counter enlightenment 啊，所謂反啟蒙。咁當然反啟蒙運動興起嗰時候咧，佢仲未有用咁嘅名目啦嚟到去自己標示自己呢個運動啊，係後世慢慢係歸納嘅結果啦。但係個意思就係話咧，喺即係西方人強調理性嘅同時咧，同時有一個逆流啊，有另外一種訴求咧，就係話。我哋重視理性之餘咧，唔應該對於理性之外嘅其他嘅能力咧嚟到去貶抑啊！咁其中咧，我哋提到嘅嗰個巴斯葛咧，就係強調嗰個係人心嘅嗰個重要啊！佢甚至要提出要建立一個所謂心嘅邏輯啊等等咧嚇，都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嘅。咁我記得我以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咧，改咗個名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咧。就叫做反啟蒙與哲學的胎記，Count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mark of philosophy、我嘅意思咧，其實咧係強調哲學啊喺產生嘅嗰個時刻，喺西方產生嘅時刻咧，其實係情理係兼顧嘅。 嗱，咁即係話咧，你上一輯咧同我講過啦，就講咗係一講過咗頭同埋心嘅對立。咁似乎如果咁諗到嘅時候咧，其實唔係頭同心嘅對立。系咪即系话我咩情感同埋理性啊？即系呢个所谓要讲理同埋所谓系理性之外嘅嘢咧，嗰、那个来源可能有啲嘢唔系头同心，可能头脑本身咧，都系本身有啲咁嘅现象出现啦。即系话咧，我哋呢个情感同埋理性有冇啲生理基础嘅咧？ 你呢个问题咧，其实我觉得都同我一直好多年嚟关心嘅一个领域咧系相关嘅，就系、是、所谓。人類嘅大腦左右半球嘅不對稱嘅問題， 咁、大腦裏面有不對稱，咁同頭先我哋嘅理性同埋情感個咩關係咧？ 呢個問題啦，就首先嚟講，佢唔係一個哲學嘅嗰個研究嘅結果嚟嘅，而係可以話係經驗科學嘅嗰個係研究範圍啦。咁主要咧就係、涉及到係大腦科學家喺19世紀後葉啊開始咧。就發現咗人類大腦嘅左右兩邊咧，除咗嗰個啊係器官上咧有少少唔同之外咧，最重要係個功能上有好顯著嘅差別嘅。咁其中咧就發現咗人類嘅左腦咧，主要咧就係掌管語言活動。嗱、語言就同 reason 有關啦，我哋剛才提到啦。另外咧就係計算。推理、數學啊、邏輯等等啊，就係、有個左腦負責 嘅。整個就係阿里斯多德講嘅，即係個 logos 嘅， 就 係、是、嘅問題 啦。冇錯啦，就係、嗰個左腦嚟嘅。而右腦咧就係、正正嘅負責感取嘅喎。所謂感取咧就係、包括 感性啦， 即係感性啦，感取啦就係即係圖像嘅處理啊，非語言性嘅嗰啲音響啊。 譬如細路仔嘅喊聲啊、電話嘅響聲啊等等啦嚇，呢啲啊，最重要咧就係人類嘅情感啊，都由啊右腦負責嘅啊。咁呢兩個係半球咧嚇，喺正常人嘅情況下咧，彼此緊密地合作嘅，就係要喺彼此嘅互相嘅資源之下咧嚇，先能夠啊從事佢哋啊嗰個工作。呢個係嗰個發展嘅結果。咁若果譬如其中一方怠工啊，譬如由於某啲嘅意外啦等等啊，造成咗其中一邊嘅嗰個功能嘅失效啦，就會造成咧好嚴峻嘅一啲嘅臨床上嘅問題嘅。但係科學家甚至咧就設想有所謂左腦病人同右腦病人嘅。咁所謂左腦病人意思即係話就得翻個左腦，即係右腦嘅功能咧，即係掌管感情啊、感取啊方面咧嚇，就係受到係抑制或者甚至係失效等等啦嚇。而右腦病人咧就啱相反嚇。咁佢哋咧嗰個病徵係好唔同喎。左腦病人咧就係指一啲失去咗對於情感同埋對於喺嗰個空間啊喺嗰個處境當中嘅嗰個實際嘅處境嘅掌握嘅能力，咁佢就只係剩翻好狹義嘅理性，剩翻呢個語言嘅嗰個理解。咁佢喺個人群裏邊咧，喺個社會上面咧，喺個世界裏邊咧，佢表面上可以同人即係正常應對，但係你稍為仔細咁樣同佢去接觸嘅時候咧，就發現佢根本嚟講咧嚇。佢唔知道真正發生咩事嘅，啊，譬如人哋諷刺佢咧，佢係喺字面上咧就係接受嘅，啊，至於係社會上點樣去同人去協調啊等等咧，都會產生障礙啊，係一啲咁樣嘅情況啊。嗱，右腦病人咧就啱啱係相反嘅，右腦病人係指一啲佢有翻個右腦，但係左腦嘅啊嗰個思維啊、那個推理啊、嚇概念嘅操作啊等等失效啊。咁佢哋由於佢保留翻嗰個情感嘅嗰個作用咧，所以佢哋一般嚟講咧係好情緒化嘅。佢好知道自己嘅處境，啊，知道自己嚇面對嘅種種嘅難題嚇。但係佢哋失去咗嗰個左腦所能夠提供嘅嗰個嘅思慮啊，透過係概念思維咧嚇嚟到去作出咧係所謂對於佢哋下一步應該點做啊嘅一啲嘅啊部署嘅能力嗰時候咧。咁佢哋咧嚇變咗係完全咧就係喺社會上面咧係會感到好迷失啊，好難安頓啊，咁結果咧就完全咧俾情緒咧係駕馭咗自己，兩個病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噶。 咁即係話俾我聽咧，就話如果人咧係一譬如冇咗左腦咧，就完全唔識計數，唔識諗嘢噶啦，即係冇曬理性，係咪咁講咧？即係冇咗右腦咧，就完全冇情感。即係咁講，即係話係情感同埋理性，基本上咧喺我哋人嘅至少我哋嘅腦袋裏邊講咧，係一個係即係要係一齊要緊密合作先得嘅。即係所以兩樣嘢咧，唔係邊個好啲壞啲，係老實講咧，就係呢兩個一定其實咧要合作，互相係要交流，互相影響嘅一個現象係咪啊？ 冇錯冇錯，呢啲講法即係我相信係完全係合理嘅嚇。所以即係喺大腦科學發現咗呢個議題嘅時候咧。最初學界咧就往往係過分強調大腦左右嘅嗰個不對稱嘅問題，所謂 asymmetry 嘅問題。但係後來慢慢越嚟越發覺咧嚇，只係強調佢兩左右腦嘅功能嘅差別咧，唔係適當嘅，係應該強調佢喺差別當中咧，佢係不斷要咧係協作啊，所謂 synergy。而整副腦咧係 integrate 嘅嚇，係一個整合嘅大腦。正常嘅嗰個人嘅嗰個生活咧，就要依賴一個所謂整合嘅大腦嚇，係所謂情感與理性共同協作嘅時候咧嚇，先正能夠得到一個好嘅嗰個嘅結果。 所以咁講就係咪話，就要單去要去強調理性，忽視或者話係忘記情感係錯嘅，即係話所以純粹嘅合意嘅理性主義係唔行得通嘅。或者講就話咧，我純粹叫就係情感啊，係非理性又唔得嘅。即係實際上人嘅本身啊，我哋嘅身體、我哋生理本身就要結構咗呢兩種關係咧，係我哋作為人咧，唔係人唔係真係淨咁簡單理性動物，人係理性與情感動物，係咪咁講咧嚇？ 可以咁講啦嚇。咁剛才我提到話，我有個講法係哲學嘅胎記啦，係點解咧？就係話因為哲學一產生嘅時候咧，就叫 philosophy。philosophy 嗰方面咧，就係嚟自 feeling， 其實就係 love 嘅，就係情感嗰個面向嘅嚇。而 sophia 咧，先正係理智嗰個一面。而兩者咧嚇，係必須咧係二合為一先正合理。 剛才阿子允講嘅問題好重要，因為咧我一直以嚟本人咧成日都強調話，因為呢兩種係對立嘅嘢係咪啊？嗱，呢個咧啱啱我哋講呢個係好重要問題。我諗我休息陣間咧再繼續講下。 單從理性問題嘅時候咧，理性有咩限制啲問題咧，我需要係更加探討噶。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关子允教授。 休息翻转头咧，我哋再继续讨论我哋嘅理性问题。嗱，头先阿子允就系讲咗好得意嘅、好有趣嘅一个理论，就系乜嘢？就即系话系理性同情感咧，就系唔系一个普通人以为一个好对立嘅嘢。其实在喺我哋嘅大脑嘅左脑右脑嘅问题啦，就发觉到人基本上系个情感同埋所谓系理性入边咧，基本上一个系互相有一个合作嘅，系一个关联性嘅里边讲噶。咁就唔能够话唔理一个嘅吓，两个一齐要系合作。嚟會係處理所有嘅重要嘅一切嘅事務。嗱，翻題講啦，我成日都感覺到咧理性重要，以為咧理性為上，加上咧就話而家我哋嘅所有科學咧，科學嘅發展裏邊咧就係理性一種嘅係極致啦，係咪啊？咁但係如果我聽到頭先你咁講嘅時候咧，哲學家其實咧經常都會反省，你諗下理性其實咧唔係萬能嘅，亦都唔係一種咧係一個係無敵嘅武器。其實對理性嘅限制邊度咧？ 理性嘅限制呢個講法咧，最初咧以我接觸所及咧，康德咧係 當然啦， 好強調嘅嚇。事實上，康德整個哲學嘅議題咧，就環繞住對於理性作一個全面嘅檢討啦嚇。咁檢討就當然包括咗理性對於建立人類知識嘅時候咧嚇，作為一個能力嚟講咧，涉及咩元素啊等等啦。但喺檢討完呢個認知嘅能力之後咧，佢好強調。人類嘅知識咧係有佢個界限，咁因此理性亦都有啊佢個界限啊。佢甚至認為咧，理性咧一旦若果咧係抽離咗感性、抽離咗理解而孤立運行咧嘅時候咧就會成為一切幻妄之源啊！之前啊，就有個講法就係話咧，係理性咧係個 birthplace of illusion。 即一切嘅幻覺嘅 幻妄嘅嗰個嘅起源嘅嚇， 可唔可以舉個例俾我聽下咧？ 如果要舉例咧，當然啦嚇，就係、是、如果從好多神秘經驗你本身嚟講啦嚇，其實已經係啦嚇。當然宗教嘅問題啦嚇，這個問題就複雜好多嘅嚇。但係就純粹從嗰個認知嘅角度咧嚇，純粹從理性嗰個咁樣嘅標準啊，那個建立知識嘅標準嚟講咧嚇。咁宗教裏面嘅佢哋嘅判斷啦，好多嚟講咧康德就會先嚟講係將佢設定為咧所謂嘅理性嘅越過咗嗰個知識嘅界線嘅結果啊。咁至於咁樣嘅活動咧，即係喺認知之外有冇其他嘅意義咧，則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可以話需要另外一個方面去處理啦。咁另外，西方幾乎所有主要嘅哲學家咧，都曾經提過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就係話人類嘅意志咧，永遠大於佢嘅理解。即是话其实人类的意志或者你可以讲稍微组织一下呢就可以设想为人类的那个感情所带出来的意志呢是永远都大过的你 的。即是话可以讲就是我人类想知的东西大永远大过能够知的东 西。想知想获取想是享有的事物是大于我哋人类嘅知识所能为我哋提供啊！咁呢个其实就系正正亦都系所有人类嘅烦恼啊，所有世上种种嘅困难啊等等啊，虚妄啊等等产生嘅原因嚟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啦，你都睇到啦，即系理性啊，当然啦啊，系亦都有佢一定嘅嗰个限制啊。 嗱，不過講到理性限制方面咧，我覺得我好想從幾點嚟到講啦。首先嗱，第一點就係咧，我哋雖然大家都好強調理性啊，但係其實咩叫理性咧？其實咧，我哋發覺就係古今中外咧，其實都好難有一個所謂大家完全一致嘅一個一成不變嘅講法嘅。所以理性嘅概念其實咧係我哋人類跨文化地鍥而不捨地去慢慢去構思啊，佢絕對唔係一成不變啊，此其一啦。咁之所以係咁樣咧，就係因為理性涉及好多其他嘅複雜性啦咁就呢啲複雜性包括啦，其實啦，就理性裏面咧要兼有所謂情感嘅因素啦，等等啦甚至咧涉及到好多實踐上嘅呢嘅考慮啦，等等第三點我想強調人類理性嘅嗰個嘅成長咧無論喺個體嚟講，亦或係人類理性一般嚟講咧都唔係話一蹴可就，唔係話一下子就即刻可以到位嘅，而係會涉及係一個發展嘅過程。涉及所謂階段性啊，咁呢方面咧，其實就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咧 ，Hegel 啦，其實咧佢透過佢嗰個所謂辯證法咧，其實就有好深刻嘅嗰個嘅探討嘅。咁咩叫做發展同埋階段性咧？其實用簡單嘅語言咧，其實可以咁講，就係人類嘅經驗咧嘅發展大概咁樣理解就係我哋人類理性開始發展之初咧。首先咧，一定會係要從某一啲觀點、某一啲視角或者係從某一個層面去開始嘅，而慢慢形成嗰個對於事情嘅理解。所以咧我哋其實就係話，一定要從某一個觀點先至能夠得到某一定嘅睇法嘅。咁但係咧，正正係由於我哋要從某一啲嘅觀點開始咧，嗰個觀點就會成為我哋嘅限制啦咁因此雖然有所見，有某啲嘅就係覺得信誓旦旦確是如此嘅一啲嘅想法，但係咧其實就難免某一啲嘅由於觀點嘅約束而造成嘅片面性。 係 而隨住我哋人類嘅閲歷嘅慢慢增長咧，我哋理性嘅發展咧其實就係會要一步一步咁樣咧，就慢慢由自己去發現咧自己之前嘅理解自己。對於事態嘅嗰個嘅想法咧，其實咧係限於某個觀點，就睇通自己呢種限制之後咧，由自己去克服，甚至摒除呢方面嗰個限制，咁樣先正我哋人類嘅理性咧，先正有所謂嘅進展咁所謂日子有功咧理性喺不斷自己檢討自己嘅限制嘅時候咧先會慢慢越趨圓熟嘅。呢個就係我成日都提到就話。人類嘅理性永遠都係咧喺個發展當中嘅，係不斷自己係去培養嘅。甚至我講一個更加極端嘅例子咧，就係、譬如佛家咧大家都知道佛家嘅講理性咧，佢就唔係同西方人講理性嗰種係對於世界嘅理解，而強調所謂咧係所謂觀空啊嘅智慧咁但係佛家去談論空呢種智慧咧，其實亦都唔係話一下子到位嘅。有一位好重要嘅高僧咧，系龙树啦，佢就系曾经写咗一本著作，叫做《十八空论》就系、分析咗有十八种不同意义嘅空咁呢个其实就正正充分反映咗啦即使所谓观空嘅呢种咁嘅系智慧咧，亦都系要分阶段咧，系慢慢去达成。 嗱，我谂你讲咁多里边咧，就即系话咧，系对理性一定有理解，理性嘅限制。但通常我有時覺得咧，就因為我剛才講咗啦，好多人覺得就係科學嘅發展啊，科學嘅偉大啊，個理性先係最重要啊，就會產生一種所謂叫唯理主義啊，就話係即係理性係最高嘅一種睇法。咁喺呢方面嚟講嘅時候，我哋對於理性嘅呢種限制方面呢種嘅理解之後咧，對呢種嘅睇法有啲點乜嘢嘅可以修正咧？ 你呢個咁樣嘅問題係，我覺得係相當係恰當啦，好能夠幫我哋即係將所謂理性限制嘅深層嘅意思講出嚟。我哋先打一个比喻啦，譬如我哋喺讲理性之前咧，譬如先讲科学啦。大家都知道，我哋今时今日咧，大家都好重视科学咁就系推崇科学咧，几乎系我哋话认为系喺教育上喺社会上都系责无旁贷。但系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喺推崇科学之余咧，其实要慎防所谓嘅科学主义scientism 科学主义呢个咁样嘅意思咧，其实系带有贬义嘅。佢唔係話就係經驗科學嘅嗰個嘅對於係未知嘅事物啊嘅原理啊嘅探求而係一種態度， 係佢認為科學係無所係不能啊，以為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嘅嗰個嘅問題啊，認為一切咧都可以，甚至咧可以係數諸於科學嘅嗰個量化嘅原則啊等等咧，就係得到係解釋甚至解決。呢個就係科學主義嗱。咁科學雖然重要咧，但係科學主義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危險嚟嘅啊。咁同樣地咧，正如你剛才講啦，我哋如果知道咗理性嘅限制嘅時候咧，亦都應該知道咧啊。就是我哋一方面咧，係要講道理啦，嚇，係要尊重呢個理性啊，尊重呢個道理啦。但係喺尊理講理之餘咧，我哋其實亦都應該慎防你剛才提到嘅唯理主義啊。 係 啊，唯理主義喺英文好難表達嘅 ，rationalism 咧是一個可能的 term， 但係咧，我哋唔應該係即係將歷史上嘅 rationalism 啦、理性主義咧，就單純咧就了解為唯理主義嘅。啊，唯理主義其實咧係更深一層嘅嚇，一種嘅係可以話係極端嘅，係以為咧係理性原則能夠係解決一切嘅嗰、那個咁嘅態度嚟嘅。嚇、理性點解我哋要慎防即係、理性呢種所謂嘅？是唯理主義呢，因為呢對於理性的尊重是一回事，但是以為理性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呢，同樣是一種迷信來的。這個正正就是不認識到人類的理性其實亦都有極限。有好多問題亦都唔係話你即係用盡你嘅嗰個知識啊，又用好準確嘅邏輯推理呢，就能夠得到完全你即係滿意嘅嗰個答案嘅。迷信理性呢就表面上好似一個 oxymoron 咁樣㗎。但是其實真係有所指嘅啊，佢所指其實意思啫，正正就係嗰啲未於理性咧有佢嘅限制啊，因此而造成咧係對於理性有盲目嘅嗰個嘅係相信啊，其實就高估咗理性嘅能力，而當佢一旦咧就發現理性真係有嚇係不奏效嘅時刻嘅時候咧。咁由於係自己冇足夠嘅嗰個心理嘅準備，冇足夠嘅心理嘅建設咧，因此就會受到好大好大嘅挫敗啊！咁所以理性嘅迷信咧呢個唯理主義咧，其實係可以話係我哋一定要慎防。 我諗今輯咧就阿趙雲卿咧同我哋講咗好重要嘅問題。首先咧就係介紹咗咧所謂理性同情感咧就唔係一個對立面嚟嘅，就甚至我哋會睇到我哋喺我哋大腦嘅裏邊嘅左右腦裏邊咧，就啱正正話俾佢聽咧係情感同理性咧係會係並行不悖嘅。加上咧就話，我哋對理性呢個咧，就千唔會有種嘅所謂剛才講嘅就一種嘅迷信態度。理性有好多限制㗎，咁但係當然理性仲有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啦，我哋喺社會嘅我哋嘅即係活動裏面啦，有咩重要意義咧？我諗我仲要需要咧係再請阿趙雲卿咧喺下一個禮拜再同我哋探呢個問題啦。而家時間夠啦嚇，再見，拜拜。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